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支持有人继续勇敢发声。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Hello， 天天天南今天就是3月29日咁就亦都是即是每逢月尾呢的天天南的节目呢就交给即是我嚟負責嘅，即係啲年青人嚟負責啦，咁今日就我哋請咗明哥嚟嘅，咁樣，所以咧，但我就嘅做法就同阿謝公佢哋咧，就即係我哋節目本身有少少唔同嘅，就佢哋就即係主要就喺做呢、這個即係台灣或者啲政論嘅主題啦，咁我就做啲即係香港文化上，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呢幾集都係做緊啲香港嘅文化嘅嘢，咁或者一啲對。即係比較香港啲嘅嘢嚟介紹啦。咁之前我都做過其他唔同嘅主題啊，例如郵票啊或者錢幣嗰啲。咁就呢幾集啊，今次已經係我哋講呢個太平清照裡面嘅呢、這個叫做庚子七照咧嘅第三集啦。咁樣啊，咁一集我哋有三節，咁啊呢次已經去到叫第三集嘅第一節，即係第七節啦。咁樣咁如果咧對呢個節目對我哋庚子七照或者太平清照有興趣嘅，而啱啱插入嚟聽嘅咧，可以聽翻之前嘅錄影嘅。咁你上去 YouTube 裏面咧，你打庚子七照，其實會容易揾到啲，或者打庚子七照天天天南呢啲咁嘅關鍵詞咧，就會揾到我哋早兩集嘅節目嘅連結咧，都喺裏面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想，今集插入嚟聽嘅朋友咧，咁就覺得想有興趣聽翻之前嗰啲咧，其實都重要嘅。如果聽翻之前嗰啲咧就重要嘅，所以就可以聽翻之前嗰啲咁嚟用 YouTube 嗰度揾啦。咁樣咁 我文龍 我未介紹，我重新介紹啊呢位就係我哋即係原來阿明啊，我哋叫張希明啦。咁啊，呢位明哥咧就係喺呢個出面呢、這個喺文化呢啲風俗裏面研究呢個界別裏面嚟講咧，都叫做有啲人啦，稱呼你做老師噶啦，即係明哥老師咁樣咁樣咁啊，咁我都即係即管叫明哥做師兄嘅咁樣，就係咁樣咁啊，我都叫阿明哥好啦。咁大家如果喺聽翻舊嘅節目又好，或者今集聽完嘅節目好，有疑問或者有啲嘢想有興趣想知道更多嘅話，其實可以 PM 我去天南咧，我哋都可以即係下一集嘅時候或者我哋私信再答你都得嘅，咁可以大家或者你哋有啲。咦，原來有啲勁嘢想話俾我哋知，我哋講錯咗，我哋唔識嘅咁樣，咁你即係指導下我哋，指教下， 歡迎啊， 歡迎話翻俾我哋知咁樣，咁啊或者大家總之希望大家可以多啲認識香港嘅文化啦，咁樣。 代朋友問一問啲嘢喎，我又想， 喂，我要講埋先，同朋友講埋先，即係第每一集咧個月尾我都要講一講，大家要支持下我哋月費計劃嘅77.7咁樣，咁就雖然我哋節目就話唔係話要俾錢先有得聽，咁但係如果咧就覺得我哋講得唔錯，咁樣就想我哋繼續可以落去嘅話咧，就支持下我哋嘅一啲即係營運嘅經費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樣好啦，咁我哋繼續落去我哋個庚子 七照， 咁啊今日我哋個背幕都有啲特別嘅，呢個係花大事啊！ 你哋豪中村， 豪中村嘅咁啊，即係夜晚嘅咁，其實即係就今日我哋用咗呢個做背景，咁幾有型咁樣。 但係未講到，我哋未講， 未講到，我哋做攞呢個做背景先咁樣，係啦。咁就講翻啦，前嗰兩集我哋已經陸續係講咗，因為一個打照咧有好多人。咁我哋已經係上次係講到應該係夜晚嗰個打帽噶啦。好似打帽啊，係打帽。 打帽叫形性， 形性打帽系啊， 形性唔同打帽， 系咪打帽形性？ 讲完咗打帽， 讲完咗打帽 正照嗰度， 讲正照开始啦，咁样就叫正式入正照。咁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准备正照。咁头先明哥你又有咩问题？ 冇错啦，我代有啲朋友问咧，譬如话我有啲朋友就讲过，喂跟住我连续两个礼拜睇唔错，等第三个礼拜睇又唔系嘅，你哋。 幾時做㗎？咁樣 好簡單， 少少咧。 節目就固定係一定係禮拜逢禮拜一嘅8:00推出。 係 咁而咧都話係我負責嗰、那個嗰集咧。就是一定是月尾的、 啊、 月尾的 okay, okay, 總之你看著月曆望著星期一直到最後那個星期一那集的夜晚8:00就是我們做的了、哦、 這樣的 我相信呢今集呢就第三集啦講太平清照的庚子七照啦樣、 啊、 明跟阿明哥傾傾下之後發覺呢原來三集可以再延伸到第四集都有 這個機會啦， 有機會嘅咁樣， 講唔曬啦， 咁啊 走曬。 所以就話，如果今集聽完之後有興趣嘅，就準備下個月即係四月最尾嗰個禮拜，亦都會係我哋再做嘅咁樣。嗰時咧就可以再睇、再追落去，或者想追翻之前嘅，頭先都講啦 ，YouTube 裏面揾翻啲舊嘅連結都可以咁樣，係啦。 明白。 好啦，咁啊頭先我哋就上集咧，我哋提到一樣嘢。呢、這個樣嘢就是香港冇嘅，我即係我覺得香港冇 見過啦。 啊，咁又即係搞個太平清照嘅時候咧，咁會啲村民會嗰條村位嗰個地方就會請神啦，請佢哋嗰啲當地嘅神咧咩即係佢個社稷裡面啲咩大王爺啊、八公啊，或者係佢哋有觀音廟有觀音廟啊，或者係天后啊、關帝啊之類。咁啊。原來這個咁嘅請神去坐咧，就咁除咗自己本村之外咧、原來咧喺台灣嗰邊咧就好興就會可以有客席嘅、即係所謂叫你話齋嗰叫監照， 監照冇錯，監照 咁就即係可以歡迎其他人，譬如屋企自己有個神、有安到有拜王大仙也好，天后也好，原來可以請埋去個照棚嗰度咧，就話等於就好似啊，用呢幾日嗰個打照嘅功德咧，就幫呢個神像咧就。充下電加持下咁啊，即係做咗呢個咧就會更加靚嘅咁樣。咁香港咧就少見呢個做法。 應該係冇人再做啦，冇人再做啦。其實呢個係好常見嘅一啲叫做係幫自己個神嘅加持嘅方法之一嚟嘅，好常見。不過只不過嚟講咧，好似好多例咁樣樣啦，啲村例俗例啊，或者係嗰啲法事咁樣樣，好多人啊已經係唔做啦，或者忘記咗，都冇人再做啦，就冇繼續落去做落去咁。 我即係咁講啦，即係如果突然間我，譬如話就算我係某條村嘅村民，我條村打照，我屋企亦都有供奉天后嘅，咁啊。我敢唔敢攞自己嘅天后落擺落去個照棚度咧？佢啲村民就會話：喂，以前嘅即佢其實佢都唔知幾多年，佢咁多年嘅打照冇見過，就覺得件唔容許嘅事嚟㗎啦咁樣。咁啊，即係我哋係明哥係對打照有研究，就知道其實呢一樣嘢其實可以俾大家參與嘅。 係啊，有你唔好話完全話冇嘅，即係我意思話咧嗱，我親眼見嘅。我喺長洲嘅太平清照咧，係啦，冇錯啦，係有第啲人咧捧自己神像過去嘅，係啦，咁啊唔淨止一兩尊嘅，啊你哋細心去睇下長洲嗰個照棚咧，除咗本身應該請嗰啲神之外咧，係有個別地你會發覺係，冇請，即係冇話大隊去請喎，原來你要留意一下。 我就私下 系啦，就會捧過嚟。當然啦，唔係鬼鬼祟祟捧過嚟啦，係即係名正言順係有個位俾佢嘅。咁我問嗰啲人，佢話有㗎，我哋有每年都有過嚟㗎咁樣。 好啦，咁你俾過嗰張台灣啦，就有個價目表嘅，即係點解？我哋可以出嗰張第三集嗰張相叫做係啦，嗰張啊，咁樣台灣嗰度就有個價目表嘅， 係冇錯啦。 啊，咁呢個價目表咧，咁就 你可以睇到啦，寫住呢個 神 朝王朝。 啊！神尊鑑照金額， 因為 即係其實呢個即係叫去俾神明去參與加入埋咧，就叫鑑照，即係監察嗰個鑑，即係睇咁樣噶，咁解即係。咁啊，佢嗰啲有唔同價錢嘅，有啲就2000蚊一尊， 係 有啲就係、 尺三以上嘅3000啦， 有啲3000，咁有啲5000，咁 公鵝公鑑嗰啲啊， 公鵝公鑑係咩嚟嘅？ 咁你有時見到天后啊，或者王爺側邊咧嚇，有啲侍女啊、太監啊咁樣，嗰啲都要一齊去鑑照噶嘛，套噶嘛，即係你譬如話本身天后，跟住左右兩邊有時唔係千里眼順風耳噶嘛，先生係下喺較為下啲咁樣，咁啊左右兩邊有時咪有個公鵝咯，或者係嗰啲係西王母啊咁樣啦，咁你唔會淨係請。 天后或者西王每一個啊嘛，咁咪左右兩個所以叫做侍神啊，即係侍奉佢嘅神啦，啊咁啊或者喺啲啲王爺咧本身嚟講有啲公監啊，即係話嗰啲係好似太太監啊嗰啲，咁啊服公啊屬於服侍神咁樣，咁啊一齊都要計錢噶嘛，每尊咁計嘅。 嗱咁佢呢個計法呢個價錢係咁多日照噶啦。 你留意在下面佢有個時間嘅，幾時到幾時嘅？ 即係唔係話每日咁計啦？總之 入照日期幾多啊？咁樣 成個照咁計啦。 係啦，冇錯啦。咁成個照完咗攞走為止，即係話咧就係起碼嚟講咧就由你入去到完為止啦。 嗯， 係啦。咁好多時嘅話咧喺嗰邊咧都會有呢個顯示啲咩咧？就會話啊有幾多尊神明嚟監照啊？喂，我哋個照有5000尊，我哋西洋有8000尊。係啊，即係會以呢個叫做係屬於叫做多少咧，嚟到覺得自己嗰個照嘅重要性喺邊咧？ 即係調翻轉喺台灣嚟講，越多人嚟監照，即係嗰個照會係更加巴閉、更加成功。 係啊，亦都係一個報道嘅 point 嚟 嘅，一個標準嚟嘅。 係啊， 咁樣嘅。咁但係佢頭先你噏嗰個數字係咪真係佢哋？即係5000尊、8000尊係嗰個真係嗰個數字。 有佢，因為你唔好忘記嗰啲像咧，搬得出嚟嗰啲唔會話好大座噶嘛。 係啊， 咁啊手捧你最多咪1.3尺到已經係，大部分都1.3尺台。 1.3尺 尺三台車喎，台車低少少嘅。 O K， 但係尺三即係個街磚位啦。係 啦、 啊， 一般好似你呢個米咁上高，已經係好高噶啦。 咁 係啊，大部分呢啲1000、2000尊擺 到五千尊嘅話，其實都需要好大嘅空間。 係佢哋唔係個平地嘅。一路咧，好 搭個車台， 係啦，一個窩咁樣，即係好似政府大球場咁樣，或者啲劇要咩個窩咁一路排上去噶嘛。 咁如果佢5000尊，咁啊怪唔得知佢收5000蚊咁平啦 嚇。啱啊，多因為佢自己知道咧，佢呢個譬如話而家你呢個照咧係屬於叫做新丑科王照，係邊度嘅地方啊？ 代天府， 代天府係一個較為重一個較為嘅地方上較為重要嘅一個神一個廟宇嚟嘅。咁所以咧，佢每次定期搞呢啲王照咧，咁佢都會有好多人參與嘅，大家即係準時就會到達噶啦咁樣啊。咁佢哋咧因為王船嘅關係咧，我講少少啦，雖然係同呢個香港打照關係唔深啦。咁你見到佢哋嘅鯉魚旗啊、王令啊，都係佢哋主要嘅一個信物嚟嘅，啊，即係代表咗嗰個王爺嘅嚟到咁解嘅。系咁，所以咧就有唔同嘅，譬如鯉魚公嘅嗰條鯉魚公啊嘛，啊鯉魚公我哋香港可能或者會較為陌生嘅，屬於啲嘢，因為咧只黃船咧就必定有條鯉魚公喺度嘅，啊咁呢個咧代表咗一個係嗰只船嘅代表嚟嘅，啊咁我哋而家當然少見呢啲嘢啦，已經係啊，咁喺個台灣嗰邊咧呢個都好有意思嘅，亦都係吉利嘢嚟嘅。 哇！咁如果其實香港如果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因為其實係可即係一個照嘅裏面嚟講，呢個樣嘢容許噶嘛， 啊， 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嘅話咧，其實佢都可以令到嗰個照嗰、那個即係佢哋籌辦起上嚟嘅時候咧，都可以係一筆幾幫到手嘅一個收入啦。其實都可以咁講啦，咁樣係啊。 咁你好簡單一樣嘢，你話冇呢個規矩冇得成嘅話咧，就舊時咧就我相信好多都有呢個基本嘅嘢嚟嘅，唔係話因為錢問題啦，同埋你講你話平時冇咁呢個，所以話咧呢一啲神咧原先就已經喺你條村裏邊噶，咁所以咧其實咧監照就唔會話攞街外嗰啲，譬如話你講舉例長洲打太平清照咁樣，你唔會即係完全佢正式嚟講亦都唔會接受話外邊嘅人。攞捧自己嘅像入去長洲去監照，呢個亦都係好奇怪，都未必會制嘅。 即係都係個地方。 係啦，冇錯。而家喺裏邊，譬如話嚟講，你濠中村有監照嘅，咁啊，梗係話濠中村嘅村民嗰啲神入去裏邊啦。 嗱，咁啊，亦都講一講少少台灣文化啦。即係譬如話，佢一個區咧，譬如話以呢個中永和區喺新北市咁計，佢中永和區可能有個佢嗰啲咩土地公廟啊，或者係出名大嘅啲廟公咧，搞呢啲好似打照嘅嘢咧。咁其實有啲係好私人嘅，即係可能某幾個嗰啲學過有修行嘅一啲叫做道長啊或者咩，佢自己開咗一啲小公廟，嗰啲公廟可能係講緊2-3百尺好細間嘅，咁嗰啲其實佢都會將嗰啲神，即係嗰都係屬於嗰個地方嘅神啊。 送去呢個打照裏面監照啦，咁樣 都可以嘅， 係 啦，都可以， 即係應該咁樣， 都可以 嘅， 係啊， 所以就台灣呢、這個就同台灣有同香港有少少嗰個習俗上有啲唔同啦，咁樣。 當然佢哋始終你喺個台灣嘅話，較為近福建嗰邊咧，所以佢啲俗例各樣咧就近閩南嗰邊多嚇，即係你入唔到從廣東嚟到比，廣東我哋有廣東自己一套嘢，但係唔係絕對話，譬如喺道教呢方面嘅打照咧，就唔會話分別話絕對好大嘅。即係講我哋個行儀方面可能有啲分別咯。 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冇違反本身裡面嗰個規矩，其實我覺得就可以去做嘅咁樣。你、如果違反咗嘅，咁當然就唔啱啦。咁如果可以嘅咩？咁啊，好啦，我誒 上 言歸正傳啦，係啊。咁啊，我哋翻翻嚟先咁啊。上一集咧，我哋講到呢個分燈打帽禁彈呢一樣嘢啦。咁樣明哥，我上一集嘅時候咧，咁啊講嘅時候咧，我有個問題問，但係就即係而家即係希望你補充翻落去，就係、是、有關嗰個分燈打帽呢個樣嘢咧。我記得當日我同你去參喺濠涌嘅時候咧，做分燈打帽嘅時候咧，你講咗一嚿嘢出嚟嘅。嗰嚿嘢咧我就唔記得咗啦。嗰嚿係咩？就講到又宇宙又黑暗又混沌。 係啊係啊。係 啊，咁其實嗰嚿係咩鬼？即係而家可以講多次，等我可以即係可以温故知新。 哦，好啦，咁我就補充翻少少啦嚇。咁當然啦，分燈嘅意思話咧，原則上嘅話咧，就宇宙混沌黑暗啦咁樣，就希望咧就藉住神光啊照亮呢個宇宙啦。咁站喺打照嘅情況立場嘅話咧，你分燈嘅話咧，咁啊即係照亮個壇場啦，係啊，暗合翻佢嗰個由冇到有嘅。咁同埋嚟講咧，你分咗燈之後咧，咁我嗰個壇場光明嘅話咧，嗰啲神咧就知道某個地方原來要做開始做呢啲嘢啦，咁就會開始就即係話叫做請佢去邊度咧？你有笪地方話俾你聽做啲乜嘢噶嘛？咁你點照亮一壇場，清理咗個場地，就等啲神光嚟呢個場呢個照場嗰度啦。 明白啦，我用人間嘅術語嚟講咧，即係話第二日咧嗰個分燈。就即係開咗盞燈，我呢個場地開咗盞燈咁即係準備要做事，咁大家就可以嚟啦。 咁你有少少講下咗分燈，你冇留意嗰個係分嘅意思嘅，即係咧我哋道教即係道教所講就係一分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咁分燈嘅話咧，就意思話咧，就將嗰啲燈，即係燈其實係點講咧？ 光明。 光明啦，就是因為佢主要嗰個燈儀嘅問題。我哋有即係道教有一套燈儀嘅方法。咁其中一個燈儀就係分燈嘅科儀。咁佢做嘅時候咧，就配合翻一生二生三生三三生萬物，照亮宇宙光明咁嘅意思。係啦，咁同埋嚟講就圍頭，即係一般圍頭村啊、客家村都好啦。就較為中意咧個燈啊丁啊咁樣樣， 中意二頭啦。 係啦，咁但係咧就千祈唔好搞錯喎，你唔好以為分燈嘅話捉佢添丁喎，兩碼子事。但係咧，我哋要明白一樣嘢，村民嘅理解同道教嘅內涵，其實我哋係要兩樣嘢嚟分嘅。係啦，即係話咧，村民覺得分燈係老禮，但係咧道教嘅話，道長幫我哋分燈啊，都捉佢添丁啊，咁啊啲佢嘅意願啫，就唔係咩意思嘅。佢有道教有道教嘅立場咁做，就唔係捉你添丁。係啦，咁呢啲咧有少少意，有少少分別嘅。同埋咧，我嗰時嘅話咧，你要明白一樣嘢，道教打照某啲意義同村民寄望某啲意義 有啲唔同， 大家係有啲唔同，大家嘅分，大家嘅理解方面係有啲唔同嘅。雖然話大家都係叫做甩吉利嘢，但係咧你係唔可以以村民嗰個角度去研究打照嗰個情況，呢個就差異就出事㗎啦。 其實與村民嘅諗法咧，我諗即係佢哋覺得啊，即係都一種祈福嚟嘅。 但係當然祈福 佢哋就唔係好佢哋亦都咁講，佢哋係唔係太去了解究竟做緊啲乜嘢？咁總之呢一樣咁專業嘅事咧，就交俾阿道長去處理就得啦。咁啊，反而就變咗就係村民同埋呢個法事之間個橋梁就係道長。係 啦，冇錯。 佢哋信就係道長， 冇錯。 做得好唔好亦都係靠道長。係 啦，冇錯。 咁啊，所以就道長好緊要啦。咁啊。跟住就分完燈就打帽啦，咁樣即係第二日咁樣，到第三日咧所 分完燈之後就打帽噶啦喎。 分完燈之後打帽， 之後 即刻打帽噶啦。 咁其實有少少係禁壇打帽，係啦，個禁壇都緊要嘅。你分完燈之後咧，照亮壇場啦，咁你要掃乾淨個場，等啲神降臨。咁所以禁壇都係一個好主要嘅。 咁好啦，咁啊，其實咧喺我早期嘅時候咧，我講早期都係大概十幾年前咧，其實分燈之後有冇打霧咧，你發覺係未必嘅喎，原來。但係而家就一定有噶啦，你講啊，而家我睇咁耐啊，即係我經歷過係冇打霧噶，其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我要問師傅，今日有冇打，今次。嘅打住有冇打霧？ 誒咁得意？ 係啊，唔係事必有噶，嗱，唔係事必有打霧噶。 我 千祈唔好搞錯。 我由八一年嗰啲唔記得啦，即係九一年開始就見嘅都係有噶啦。 啊、 哦，因為對於我一個細路仔嚟講，睇打照咧、就係最精彩嗰幕就係打霧，即、 嗯、 係、 就 是、唯一即係嗰啲嘢睇得明噶嘛。起碼佢揈緊個火球，我係知道做緊咩啊。其他啲嘢 串友啫，串友啫， 一直都有， 係會有係會係冇噶。系会冇 嘅，可能冇嘅。 嗱，例如譬如话你讲时间点系冇咯，譬如话你讲你系 under 三日以下嘅， 哦， 系啦，个套即系所谓个套餐啊，唔会有呢一样嘢。啊，多咗起码都三日或以上咧，先有机会有话打毛，譬如话两日照啊，甚至有啲系一天半照啊咁样，或者三天照都未必有。 即系佢会某一 part 会 skip 咗嘅呢啲嘢。 而家变咗嚟讲就好似基本嘢咁啦，必定噶啦。咁啊，即系甚至有好多科仪嘅话咧，你差唔多数诸天下，边个照都系咁做法。咁其实呢个系有啲出入嘅。即係打照除咗係叫做話係叫做吉利嘢之外咧，令條村嘅令條村興旺啊，人丁興旺啊，或者碌碌興旺之外咧，你條村係有啲乜嘢嘅話咧，喺打照嗰度咧就好似落藥咁樣、 啊、 就會再加某啲嘢落去嘅啊咁啊，譬如話我啱啱、 哦、會咁樣噶， 係、啦，會、譬如話剛剛過咗嗰、那個蒲台島打照咁樣，佢、哋有過關呢樣嘢嘅。系、啦，過關通常嚟講就一般你見到客家又好，圍頭又好，嗰啲打照都唔會見到有過關呢樣嘢出現嘅、 過關真 係係啊，咁即係話咧過關啊，係就即係相信咧，我哋有多關卡要過嘅。 哦， 係啦，咁咧就有個指責嗰啲關咁樣。其實呢啲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嘅咩科儀，因為咧實在對我哋現代人太陌生啦，係、啦，所以過關好陌生。其實咧，如果你退翻五十年前嘅過關，好 common 嘅嘢嘅啫，係、啊，周街都識噶啦，啊，細路仔都識咩過關噶啦、因為我哋已經太耐冇接觸呢啲嘢啦，咁所以過關好似陌生嘅嘢。 咁類唔類似好似有啲叫解結啊嗰啲咁樣？咁 少少啦，少少啦，嚇，少少啦，有啲似啦嚇。咁、咧就佢哋剩翻咧水面人咧，就仍然都仲好熱衷有做過關呢樣嘢。就咁樣樣喺個太平清照嗰度咧，會出現有過關呢個活動嘅。 嗯， 咁但係又唔好誤解喎，有啲人誤解就話咧水面人嘅特色，咁你係錯喎、只不過你仲仍然有進行中嘅。 只不過而家 剩翻佢哋會繼續做， 佢、哋會做就唔係唯一佢哋會做嘅。 係啦，千祈唔好搞錯話，譬如話講，水上人打字或者水上人做一定有啦，啲佢特別嘢，咪特別擁有咁嘅意思。啊，唔好搞錯啊，即係話你，如果你譬如話你哋圍頭人做咧，就變咗嚟講咧，就好似係鄧家嘢。嚟啊！或者水面嘢嚟嘅一啲嘢，唔好搞錯，千祈唔好搞錯。呢啲係道教科儀咧，就任何人都有做嘅。方法有啲唔同。 這個我都曾經聽我老豆講過咧、對於呢樣嘢，因為譬如話好似殯儀館裏面嗰個餵飯咁樣計啊、有啲人就話水上人先做嘅，咁但其實就我爸嘅講法就係咪本來都以前都有人做嘅，只不過而家只有水上人做啫咁樣。 因為水上人咧就較為傳統啲啊， 重視呢樣嘢， 重視啲，因為出嚟咧行船跑馬三分險咧。就對於嗰啲科儀啊，或者對於嗰啲所謂叫做係維護安全嘅一啲儀式咧， 比較謹慎， 謹慎少少、就喜歡少少，咁啊 keep 到而家咧，仲佢哋會保留咗佢哋自己一套嘢。到而家我哋睇嘅話，就覺得好似係水上人嘅特色咁樣，其實就唔好搞錯啊。其實呢個過關咧，就任何嘅嘢都可以做。我都話啦，師傅去你哋條村。認為哦，你哋乜乜乜咁樣佢都要落，好似醫生咁樣樣，落藥咁你嘅打照三朝照啊，定五朝照？當然咧，三朝照、五朝照都有特別嘅儀式要去做嘅、就唔係話而家咁樣樣就好似三朝又好，五朝又好，都好似一樣樣咁樣樣冇變嘅喎，啲嘢又係嗰套啫咁樣樣。其實就唔係咁解嘅，唔係咁解嘅嚇，就錯咗啦咁樣。咁好啦，啱就話 講完金壇啦，咁啊即係正式到一個叫正照啦。咁啊，上集我哋提過咧，就話咧講呢個正照嘅時候咧，有啲人嘅詞語就會用正旦嘅，因為即係 咁冇神生日啦，即係我講冇神生日，冇話正旦。 咁有啲人寫正旦咁嘅，咁啊即係正照啦，咁樣咁啊好得意嘅。咁其實正照咧就係即係話喺我哋嚟講就係嗰日咧，就如果有嘉賓嚟啊，或者係即係會大排筵席食齋之如此類，或者係搞個上台嘅 儀式有嘉賓致下詞嗰啲時候咧，就會喺正照嗰度做噶啦。 嗯， 係啦，即係以往咧，就譬如話會請下嗰啲咩咩鄉議局嘅嗰啲阿發叔啊嗰啲，或者立法會嗰啲議員嚟咧，就係、是、通常嗰個儀式就喺正照嗰日就做嘅、嗯，因為正照就係、是、係就算啲功夫表演啊嗰時候舞龍舞獅啊咁啊。咁佢哋會用翻一個好似啲彈旗嗰啲詞語，叫話係荷彈咁樣、嗯，其實唔係荷彈，荷照啫。咁就會有，即係可能喺嗰、那個附近啲村落啊，或者地方嗰啲武館啊，會舞只獅嚟荷下你哋啊，舞只麒麟嚟啊，話、嗯、有啲搭馬啲嘅舞條龍嚟，即係嚟荷啦。所以就正照咧，如果係個參加者嚟睇嘢，想影下相嘅咧，其實就。即係亦都咁講啦，佢對其他科研唔係太有興趣，嗯、純粹想娛樂嘅話，其實嗰日就比較係熱鬧啲嘅， 最正 熱鬧啲， 熱鬧最多嘢影嘅人 嚇，係啦，最多影最熱鬧嘅咁樣，就所謂嗰個叫正照啦。咁、但係喺正照嚟講咧，就係、是、就算係做大戲啊，正照嗰日都係啲。即係比較揾啲台柱做啲好嘅戲嘅， 逼天下我手啊！ 亂通常晏晝嗰場咧，即係一般做大戲晏晝嗰場都係揾啲經驗尚淺嘅演員嚟演出啦。但正照嗰日嘅晏晝咧，同夜晚咧都係一啲大老官嚟做啦。咁樣一定係李龍落嚟噶啦，咁樣嗰啲咁樣啊，台柱做啦，咁樣。所以就正照嗰日咧係特別，即係各方面喺娛樂也好，各樣嘢都係即係最鼎盛嘅。咁但係呢個時候就好多人咧就。miss 咗呢個，反而 miss 咗呢 part 就係、是究竟嗰啲科儀上面喺道教上面做緊啲乜嘢？ 嗯， 係啦，就大家都唔係十分之太留意究竟嗰個做緊咩嘅咁樣。 嗱、咁講講啦，係啊，所謂正照嘅話咧，嗰日咧就係、是最主要喺道教科儀上咧就會係有機會咧係會做呢個係啟榜。 哦，啟榜啊！ 係啦，嗰次我係講過有個有開陰榜、開陽榜啦嘛，係人緣榜啊先啱啊。咁但係你又要知道啦，啟榜咧，除咗一定喺正照嗰日做咧，就冇話係邊個時辰做嘅。 嗯， 要好講嗰個吉貨啦，即係嗰個風水，即係嗰個擲日師係擲邊擲咗個時辰係幾時？譬如正照日就一定係啟榜噶啦。 嗯， 咁幾點啟榜咧？嗱，時有唔同嘅， 冇錯， 係啦，一早七點幾我見過。半夜亦見過，即係所以半夜梗係唔係半夜，或者十一二點啦，即係話七點後嘅咁樣，亦有見過。大部分咧都係下晝，大部分都係下晝嚇。咁、所以咧又話有時譬如話好似某處咁樣啟榜咁樣，我見過啦，就以太坑為例啦。我試過夜晚去睇佢睇啟榜，又試過日頭見過啟榜。咁、所以咧係好講話嗰個擲時辰嗰個咧係幾點鐘啟榜嘅？ 我印象中啟嗱、即係啟榜呢樣嘢咧，我都用翻啲即係比較有啲觀眾唔係好了解呢樣嘢咩？啟榜即係一個你大家可以幻想現睇嗰啲雍正皇朝嗰啲咧，即係中咗狀元啊、探花榜眼咧，就一張好多人名咁樣嘅貼出嚟嗰個叫榜文啦，即係個所以咁嗰個啟榜就係嗰日將呢個榜文咧。貼出嚟俾大家睇到公告出嚟俾大家睇到嘅嗰、那個叫啟榜， 係啦。 咁啊，咁當然咧貼呢個啟榜嘅時候咧，都要同啲所謂嘅頭先我講啊，代表條村去拜神嘅元首啊，嗰啲個嗰個八字咧唔可以有相沖啊，要對佢哋呢個時間有利啊，或者佢哋係好啊，先至揀嗰個日子嚟揀嗰個時辰嚟啟榜啦。所以頭先你講個時間會有唔同，有陣時早有陣時晏咧，就會可能同呢位元首嗰、那個。時辰八字有好大關係喺度噶啦，咁樣。 因為咧擲日都要睇翻同嗰個元首夾唔夾啊？但係都有兩睇，我都話啦，你一開波嘅時候，究竟係有元首先去開波啊？即係所以叫做話佢定日子定係咪有日子定元首咧、就未必絕對係一個例嚟嘅。 O K， 我話一定係咁，一定係咁，係咪先啱 啊？如果以我即係濠涌村嘅咁嚟計，佢就係先有元首就後嘅日子嘅。係 啦，冇錯。 係啦，即係幾時打照啊？求元首先講啦。 係。 咁啊，求元首之後幾時打照啊？揾阿蔡伯利先講啦，咁樣 第一樣啊，俾翻第二個例子你啦，好似蒲萊島咁樣，一定係正月十五噶啦。 哦， 但你又要知道蒲萊島就冇元首嘅。 哦， 蒲萊島嘅元首即係嗰班所謂叫做主席啊、 直 理嗰 班 做埋噶啦，就冇話衝唔衝嘅，一定係正月十五做噶啦。咁呢個就都係另外一啲例子啦，亦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就冇關係嘅。OK， 所以我都即係我就所以佢就話咧，每個地方各處鄉村都有各處例嘅咁樣。咁我陣間翻嚟繼續 探討我哋政照嘅一啲嘅小優形成呢啲，咁我哋陣間翻嚟再講啦。 好。